喂，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篇天地。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可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欢迎收听小说《红唇》，演播小群。 跟江淮岸饭局的那天夜里，叶梦薇彻底失眠了。他的脑海里始终盘旋着江淮岸的影子，他的微笑，他说话的样子。半夜他爬起来写下了一首诗，几乎是一挥而就。诗的名字叫《毒的力量》。一颗无以名状的种子在瞬间发芽，快得无法阻止。我似乎看见它璀璨的花朵，魅惑的果实，长满毒刺。一颗已经发芽的种子，在这暗夜极具穿透力，无视我的惊慌，兀自生长。一颗发芽的种子即将刺破我的胸膛，即使对酒当歌也无法阻挡，即使辗转无眠也无法阻挡。一颗发芽的种子在枕畔孤单，令今夜陷入空茫。毒的力量。这首诗叶梦薇一挥而就，几乎是他自己从叶梦薇头脑里跳出来的，只不过叶梦薇是根据脑子里的声音记录下来而已。仔细再看几遍，竟是一字也不能改。叶梦薇心里一片茫然。发芽的种子，毒的力量，这个意象所指是再明白不过了。发芽的种子当然是指他对江淮岸的好感、喜欢，而毒的力量指的是，如果他爱上江淮岸，如果他们相爱，就会像毒品一样容易上瘾，而这种上瘾是这个社会所不容的。他该欣喜还是恐慌呢？他会放任自己吗？或者他控制得了自己吗？他能否有能力把一切深深地埋藏？而江淮岸，江副市长，他的江老师又在怎么想呢？过了几天，叶梦薇接到了刘洪凯打来的电话。刘洪凯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温和而低姿态，跟他平常在新闻中心的风风火火不太一样。叶大美女啊，我是刘洪凯啊，有荣幸单独请您吃个饭不？为什么他要打来电话说单独请自己吃饭呢？为什么这次他对叶梦薇这么好？ 叶梦薇拿着手机，有些困惑不解。叶梦薇的人生准则之一，就是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好。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所有的好和坏都是要还的。用钱也好，用情也好，用什么特地的动作、仪式、物质都好，反正跑不掉。倘若还得不恰当，彼此心生龃龉，反而会树立敌人，倒不如淡然相处。于是叶梦薇沉吟着说，这个可不敢当，刘大总管有什么吩咐您直接说就是了，吃饭就算了吧。哎呀，大记者不给我面子啊，确实是找你有事儿，要当面说。哎，一起吃个饭啊。叶梦薇也就不再坚持了。刘洪凯订了中西餐厅的一个卡座，叶梦薇点了一份意面，一份水果。刘洪凯要的却是尖椒牛肉煲仔饭，看来他对牛排之类的西餐并没有兴趣，只是想找一个这样的环境，为了方便说话。刘洪凯吃完饭，一边用纸巾擦嘴，一边问，小叶，听说你住的房子是贷了20万买的吧？叶梦薇很惊讶，知道他买房子贷款的只有林兰玉，看来刘洪凯是事先做了功课。叶梦薇觉得也没必要多问，只是嗯了一声。嗨，这样啊，我呢是个爽快人，不喜欢绕弯子。你看，你是江市长的学生，他也很欣赏你，你们接触的机会又那么多，有了这些基础啊，你只需要做一点简单的事情，赚个几十万是轻轻松松的事儿。叶梦薇觉得莫名其妙，困惑地说，你能不能说得具体点啊，我其实完全不懂你的意思啊。嘿，你放心啊，放松放松，很简单，我有个表哥是专门承包水利工程的。哦，这是他的名片，江市长主管农业，你只要找个机会跟市长说你这个亲戚是做水利工程的，再把名片给市长，要是江市长愿意呢，他就会想办法照顾你。只要受到江市长的关照，我表哥肯定就会给你提成啊，提成绝不会低于5%。稍微停顿了一下，他又加了一句，要知道水利工程动不动就是几百万、上千万甚至是上亿的项目啊。叶梦薇马上涨红了脸，他不是一个善于跟金钱和业务打交道的人，平常做事也是刻板认真，比如记者每次外出采访都会领一笔出差经费，只需要造好预算给领导审批就能拿到现金，回台以后凭发票实报实销。由于记者在外面通常会有人接待，记者们的实际开销通常会有结余，可是不少人只要领到钱就会千方百计花光，甚至会虚开一些发票回来，报账的时候只有台里还需要找钱给他们的，没有他们把钱交回台里的。而叶梦薇却常常把大笔的现金还回台里。至于找江淮岸照顾业务，他从来没有朝这个方向动过一丝一毫的念头，也绝不希望自己跟江淮岸之间有什么交易。加上他想，现在工程不都是公开招投标吗？这个恐怕不行，我做不到。哎，我真的不是那块料，而且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吧。现在工程一般不都是公开招标吗？你看你看，这就不懂了吧？什么事情都是有方法的，只要江市长愿意，就有办法有空间。哎，小叶啊，你现在要做的只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找机会把名片给市长， 说是你的亲戚。这方面你得向林兰玉他们学习啊。上次做一个大型活动报道的时候，林兰玉找主管文化的副市长给咱电视台批了180万的经费啊。后来啊，他跟好多广告公司的老总也有来往，你看人家比你年纪小吧，自己有房有车，可你呢，买那么个小房子还得按揭贷款。叶梦薇有些窘，也觉得有些生气。他心里暗想，人各有志，每个人的性格也不尽相同，这是我自己的事，关别人什么事儿？然而叶梦薇还是管住了自己，没有发作，只是呵呵了一声，一笑了之。刘洪凯把名片推到了叶梦薇面前。哎，小叶啊，我有急事先走啊，哎，希望我们能合作一把，哎，这儿待会儿我签单，你自己随意啊。话一落，人就走了。叶梦薇心里真是有些堵，这个刘洪凯也太自以为是了吧，他居然认为叶梦薇真的会把名片拿给江淮岸。他以前对刘洪凯印象是不错的，可这次刘洪凯自己把好印象给毁掉了。叶梦薇把那张名片用面巾纸包起来，扔进了废纸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红唇》。 采访车剧烈的颠簸，使叶梦薇从瞌睡中惊醒过来。她愣了一下，抬头看看窗外，青山连绵，成片成片的马尾松一望无际。跟着叶梦薇一起实习的女大学生李琳琳夸张地说，妈呀，我们简直是到了一个无人区吧。李琳琳是一所传媒大学大四的学生，典型的锥子脸，喜欢绑个高高的马尾辫，看起来开朗活泼又机灵。她有个亲戚在潇湘电视台，是一位中层领导，因而毕业之后进潇湘电视台当记者，对于李琳琳而言是一条稳妥的职场之路。叶梦薇对李琳琳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这次出差是李琳琳看了采访单主动请求叶梦薇带她出来的，因为她想趁便去她的一位亲戚家走走，于是叶梦薇痛快地答应了。潇湘电视台的采访车跟着江淮岸的车队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行驶着。这一次江淮岸是到一个山区县考察水利建设，同行的有市政府副秘书长谢安以及水利局局长等人。作为市政府副秘书长，谢安非常低调内敛，他脸上笑容温和纯净，非常有儒雅的书卷味儿。叶梦薇跟谢安直接打的交道很少，他听别人说起，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文笔也是一流。严格说起来，他们之间只有过短短的几句交谈。那次是潇湘市涨洪水，叶梦薇跟随领导去查看灾情，恰好站在谢安的身边，他礼貌地招呼了一声，谢秘书长好。谢安朝他微微点头，然后叹息了一声，又望着滔滔洪水直摇头。唉，灾情很严重啊，小叶，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样一场洪水对咱们受灾群众意味着什么。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你在城里，也就是看热闹的人当中的一个。叶梦薇当时无言以对，谢安这番话一针见血，让叶梦薇好好的反省了自己。于是在接下来的采访过程当中， 他尽可能深入到受灾人群当中，写出了好几篇很有感染力的稿子。这一次，谢孟威带着摄像记者随行采访，不离江淮岸的左右。在本市范围内发生的和农业有关的新闻，都是由叶孟威负责报道的。新闻媒体作为党的喉舌，派记者跟着主要领导随行采访也是他的职责之一。这样一来，叶孟威和江淮岸打交道的机会确实很多。叶孟威在心里告诫自己，在江淮岸面前，他一定要表现得有礼有节。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他是不能主动提及的，除非在特定场合，江淮岸自己说出来，否则很容易引起别人的猜测，这对江淮岸，对他，都不是好事。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大家一下车就进宾馆放好东西，准备用餐。李琳琳在人群当中表现得非常活跃，尤其喜欢接近包括杨柳在内的几个年轻小伙子。这几个小伙子几乎都是领导秘书或者年轻干部。李琳琳言语大胆放肆，有时候甚至非常露骨地和人打情骂俏。小姑娘长得不错，又化了不淡的妆，在人群里很是打眼。酒桌上，李琳琳喝红酒，叫嚣着要跟水利局一位年轻的副局长红白配。那位副局长喝的是白酒，不知谁嚷嚷了一句，既然是红白配，哎，那就要喝交杯啊。于是大家都跟着附和，对对对，大交杯大交杯。在众人的怂恿之下，李琳琳光叫嚷似乎还不过瘾，真的走到那位副局长身边要跟他大交杯。副局长犹豫了一下，象征地搂住李琳琳的脖子干了一杯。杨柳在一边笑，谢安却不易察觉地皱了皱眉头。吃完晚饭，谢安走到叶孟威身边，含着笑轻声说，小叶记者，你们这些美女跟杨柳他们玩在一起很相称啊。说完这句话，也不等叶孟威回应，他就慢慢走开了。叶孟威觉得这话怎么听都是话里有话，来得非常突兀，甚至有些莫名其妙。叶孟威寻思了一下，觉得自己没什么不妥之处，再转头看李琳琳，她正缠着杨柳要她晚上带自己去唱歌。叶孟威突然明白了，谢安其实是在提醒她，要她管好自己的实习生。小女孩跟年轻领导或者领导秘书在公开场合打得那么火热，影响非常不好。叶孟威有些犹豫，他不知道该怎么跟李琳琳沟通才好，但是如果完全不提醒，那也是一种失职。于是叶孟威走到李琳琳身边，亲热地拉起她的手，悄声说，哎，琳琳，小女孩啊，要低调一点啊，别搞得那么多帅哥跟在你后面排队才好。开玩笑啊，开玩笑。李琳琳也是个聪明的女孩子，听了这话，脸有些红，但她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可此后，她的言行就收敛了很多。晚餐之后，大家稍作休息，江淮岸开始听当地政府官员的汇报。这样的汇报不在采访之列，电视台记者本可以不参加，不少记者都会选择接受当地接待人员的安排，去放松一下身心，足浴啦、按摩啦、打牌啦，还挺多。可 可江淮岸听汇报的时候，叶梦薇带着摄像记者一起参加了。李琳琳请假到亲戚家去了，过两天她会直接自己回电视台。叶梦薇认真地听着汇报，遇到需要了解的情况就用笔记下来，或者低声向身边的人询问。他刻意地避免和江淮岸正面接触，甚至连目光接触他都有意地回避，似乎怕江淮岸的目光会点燃他心中的某些易燃物。而江淮岸也只是在用目光扫视全场的时候，有意无意地看了看叶梦薇，目光在他身上停留的时间比别人稍长了一两秒。他注意到叶梦薇低着头不停地做笔记，非常敬业，于是心中便涌起了对叶梦薇更多的好感。两人目光偶尔碰在一起的时候，会有瞬间的交织，然后又迅速避开，仿佛两只活泼的小野兽，偶尔碰在一起，彼此友善地蹭一下，又急急分开了。听完汇报，已是晚上10点多钟，叶梦薇回到自己的房间，她丢开手提包、采访本，靠在窗前发呆。突然，叶梦薇闻到窗外飘来一股浓郁的花香，那是她非常熟悉的味道，可她却一时想不起来究竟是什么花的香。叶梦薇贪婪地嗅着这香味儿，她忽然想起了一个词：唤醒。是的，这一刻她的嗅觉被唤醒了，这是他曾经非常熟悉的味道，一种强烈的嗅觉记忆。他拉开窗帘，急急地借着路灯往外看。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权力场和名利场。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官场、情场、爱情、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红唇》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群，编辑张璐。 叶梦薇看到有人在楼下散步，而散步的江淮岸心里又在思考怎样的问题呢？杨柳给叶梦薇送来了一个西瓜，说这是江淮岸要求的。叶梦薇把西瓜装进了行李箱。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红唇》。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叶梦薇历尽沧桑，离开了大城市，投身于山区教育，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小说《红唇》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我是作家周梅生，一段故事来总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打开历史行囊，